系嘛？ 同埋《苹果日报》咯，刘世良咯， 《苹果日报》刘世良佢又另外一种，佢啊都系喺度将嗰个民情导向愚蠢同埋愚昧。 我唔可以话愚昧嘅，佢就系苹果，佢肯定系苹果，佢肯定系要走。中下阶层路线，佢而家原本系由走中产精英路线变咗做中下阶层路线，呢样好明显。 真系喎，真系喎，真系喎、嗯。 因为你要做中，因为你要走中上路线，你要 invest 好多钱去做分析，走01嗰条路。你皮佬礼俾人封杀成咁，佢边度会肯再抌嗰啲钱？梗系走条2D做嘅路噶嘛，争就争在未出咸书。即系老实讲，佢未好似阿萧生咁，哇，系。阿老萧咁整湿枝蛙啫嘛，我系佢整埋湿枝蛙啦， 整到台湾都整 爽部， 其实佢台湾嗰边整啦，其实佢台湾嗰边都整咗噶啦，即系成日都整过嗰啲咩蓝咩夫人嗰啲噶，类似信蓝咩夫人信箱嗰啲噶，即系佢又整条动新闻咁样。不过当然啦，即系我咁讲啫，佢又 但系刘世良就系去补咗，谂住去补中间嗰条位。佢用嗰一招就係用英治时代如何如何嚟包装自己。咁然之后吸一啲中间嘅同埋讲话香港係仍然有希望嘅，香港係高过你大陆嘅。咁不过即係有啲位係我唔可以话佢错，不过係不尽啫。即係佢唔 过咗啦，有啲嘢就係、 是。佢唔将事实嘅全部讲出嚟。事实嘅全部，即系譬如话你苹果报嗰一单新闻，好多人系报嗰一单新闻，系嗰一个地区嘅新闻，但系大陆仲好多地区啊嘛，佢系冇讲嘅，佢系睇面嗰阵，佢底嗰阵佢冇讲。譬如话最简单，譬如话我听佢同，即系唔好讲话，嗰、那个叫咩事件啊？低端人口事件啊？ 嗯， 嗱，圣诞节事件佢又讲到好劲啊！又话哎呀乜， 梗系冇啦， 即系话 多余啦。商业换， 俾我哋买屌七句。 商业换毒系冇嗱，补充翻上一集冇讲，但系圣诞即系咁大陆咁圣诞呢单嘢咧，其实商业活动嗰啲系冇受影响，度度都有圣诞大餐。你玩大陆嗰啲手游，全部都有圣诞嗰啲 promotion。正常商业活动冇限制，其实习总系要整一个即系共产党清教徒咁嘅。即系意识形态出嚟啫，即系共产党人个道德系高尚啲，即系呢啲鬼佬嘢咧，我哋就唔会参与噶啦，咁样咯。即系同埋共产党 网上传啊，网上流传嘅影片系一小撮嘅影片，唔系全部嘅影片，全部嘅佢唔会俾你睇。即系核子摸象，而家呢班人喺度玩嗰套嘢系， 梗系啦，你。你佢咪专登净系讲大陆嗰啲柒嘢咯，所以我就话佢系将成个即系点样讲啊，成个黄丝阵营愚昧化咯，就系点解咧？即系你完全都唔了解你嘅敌人啊嘛，佢就话你个敌人系好柒噶啦，即系好似你话核子摸象嘅，佢就系摸到条尾嘅啫，好似条鞭咁，咁就好细嘅啫，好似条蛇咁吓、啊，即系、 啊、就以为系大象嘅。嘅生殖器， 佢以为系全部咯，成只象就系好似一条尾咁嘅啫，一条鞭咁。 系嘅， 咁梗系唔系啦，人哋系好卵大噶嘛，即系成个中国大陆嗰、那个状态咧系复杂噶嘛，唔系单一嘅，每一个城市都唔同啊。你喺中国大陆可以好老实咁样讲，即系你话啲人啊咩中国通乜。如果佢一直都系住一个城市咧，系冇可能做中国通噶，因为佢根本都唔了解嘅。其实，不过我讲 南北方人都唔同啦， 系咯，所以我就系话，好多人就系、是不断将大陆嗰种嗱、啊，我好多人嘅意思就系话，好似刘世良啊、林记啊嗰啲，咪将大陆嗰啲 香港嘅 KOL， 香港 KOL。系应该咁讲，香港黄 KOL 啊，呢个最准确，香港黄 KOL 去即系用嗰啲好柒嘅画面去塑，即系去描述大陆咯。咁但系大陆唔系即系你睇到咁柒咯。如果睇到咁柒，一早忘捻咗啦，使你而家仲喺度反抗佢咩？真系好认真咁样讲啦。人哋而家存在到而家咧，其实佢一定系有 佢嘅一套嘅方法係得嘅，你唔好理佢嗰套方法係究竟係咪好邪惡又好，好撲街又好，唔好理佢嗰套方法就係對整體呢個大局嚟講就係 work。同埋你， 而且佢唔係做到北韓咁封閉，做咗北韓咁封閉嘅而成功嘅嚇，咁、啊、你可以話佢，但係佢而家唔係北韓咁封閉，佢係開放型噶嘛，即係話佢即係半開放型噶嘛，所以即係話佢係有一套自覺嘅方法，而且令到個國際蒸蒸日上。 佢嗰套嘢其實就即係如果要真係講咧，就要花好多時間嘅，因為你根本都你根本只可以慢慢拼構一個砌圖出一個拼圖出嚟，你每一講一忽咧就係講一點，跟住可能要講幾十集，你先至知道哦，大約係咁樣樣。但係唔係好似你唔可以不斷咁講佢嗰啲戇鳩嘢咯，或者大陸嗰啲民心已經完全咩俾人破壞啊，已經即係話大陸人完全係唔講道義啊。大陸人整體嚟講咧，可能嗰、那個公德心咧。未必有譬如日本咁好，或者可能冇香港咁好，即係如果整體講公德心，但係你要諗下喎，點解嗰啲大陸嗰啲衰嘢嗰啲片會流到上網？梗係因為大陸裏面仲有良心嘅人會將呢啲嘢講出嚟啦，或者擺上微博啦，或者擺上微 信啦，或者讥笑佢哋啦， 即係其實佢哋嗰啲人咧，就係、是、裏面嘅人咧，都係有良心嘅，同埋有。即系你话完全个良心系冇咗啊，或者系咩？而家刘世良好中意讲呢啲噶嘛，即系话大陆人冇良心啊，禽兽嚟嘅，唔系啊嘛。如果佢完全系禽兽，咁呢啲嘢都唔会上到 internet 啦。即系好老实讲啦，佢一定系有一啲人系良心未泯嘅，而且嗰啲人仲唔少添。你咪小月月嗰单嘢，有冇小月嗰单嘢？点解会上咗 internet 炒到咁热啊？如果个个人都冇良心啊，就唔会广传啦啲嘢，系咪啊？ 系啊系啊，同埋佢啲 CCTV 都系啲大陆嗰啲铺头流出嚟嘅。 系啊，就系因为啲人仲系有良知嘅咯，只不过系嗱，譬如佢车仔人佢咁样做，系冇错，法律系大陆嘅法律系好戇鳩，做呢啲即系呢啲话要负责责佢一生，但系佢法律嘅原意系好噶嘛。就是你如果车狗死车狗伤一个人，你要负责佢嘅医药，因为你要负责噶嘛，有责任制噶嘛，呢、这个社会理论上系应该，即系一系就政府负责，一系就你车亲人嗰个负责啫。咁你剪死啲人，啲人谂到剪死人可以避咗呢个责任，唔系法律促成噶嘛，系佢嗰啲人觉得咁样可以平啲啊嘛，系嗰啲人系反而系真系车狗人嗰啲人扑街喎。你唔去讲嗰啲人系应该打靶添，即系如果以大陆人嘅标准，好多人都系咁讲噶。你香港唔会讲呢一套啦，不过香港一套就话呢条大陆啲人全捻部都系吔屎，全捻部都系 地狱鬼国， 地狱鬼国系啦，全捻部都系即系冇良知嘅，同埋系好残忍嘅，同我哋香港人唔一样。而家香港就系宣传呢一套啫嘛。 咁系为咗表现出香港人系高尚啊嘛，如果唔系佢觉得会嘅士气会爆炸啊嘛， 其实就冇关系。 高， 你如果真系 即系佢要保持住香港人，佢要保持住香港人嘅优越感，以凝聚翻香港人嘅心，唔会成个泛民散晒啊嘛。呢个系佢哋嘅谂法咯。我系正义嘅，你哋系唔正义嘅。 佢都 但系咁 样系咪邪之变？ 变咗人渣喎，好多黄丝。 系啊， 我可以咁讲。即系好似 佢人渣系一回事，我揸住支旗去控制呢班人渣，咁啊，即系唔好话人渣啦。总之我系会将呢班极端嘅人，个个都谂住拿到呢支旗去控制呢班极端嘅人。 呢班人你 系 控制唔到啊！最大问题极端嘅人，你芒果佬其实芒果佬到最后都系控制唔到呢班癫嘅人啊嘛。 系啊，嗰个唔系点会同狗咩？心王自己都分裂一区区啦，成个王泛。泛黄嘅阵营系七咗嘅，今年系泛蓝咧就好，我觉得泛蓝好啊，好在都有个大佬睇住，一吹鸡就团结，唔想再嘈，所以七极都唔系好紧要啫。 即系好似嗰、那个啊，寻日系咪啊？七七咪去落区嘅，咪有人跪低嘅。我睇到嗰啲黄师又话佢又话嗰个抱住 B B 仔嗰个阿妈咧。 系做戏啊，帮手 propaganda 啲咁嘅嘢，屌真系我谂好捻，我谂冇人性啊！吴家灿嗰啲，即系原来你哋啲人咧就系因为自己支持民主吓，咁咧就人哋咧喺个细佬哥咧有病有痛有咩意外咧，都系觉得人哋做戏嘅，屌佢老味！即系讲起呢单嘢就好捻扭曲佢街。 嗱，即系曾 B 师，我都有同你嘅一样嘅感觉，但系冇办法嘅，因为刘世良啊。苹果日报嗰套嘢咧，宣传得太耐啦，深入民心啦，而家系咁啦，所以我哋见到嘅、我哋见到嘅嘢咧，就系、 是、一定屌， 系冇晒 政治立场行先咯，政治立场行先，所有嘢都系 唔讲良心嘅， 所有嘢系所有嘢系文革化， 已经认 乜嘢都讲， 系你讲你 或者叫台湾化啦，我想讲系叫台湾化，即系好似。蓝绿咁样，乜捻嘢都可以扯到政治啊！尤其是绿嗰边啊，我觉得好多泛民咧，即系又系学着民进党，系啊，佢系赢咗选举啊，但系台湾系咩噶嘛？系咁样系，即系蔡英文当选咗之后，好似系走得仲差咗噶嘛？即系佢系赢咗选举咯，就系、是、自己。 因为大陆喺外部封杀佢啊嘛，其中一个原因系真系搞佢。 咁讲啦，有啲嘢佢封杀唔到嘅，有啲嘢佢自己嗱，即系咁讲， 攞嚟嘅，自己插出嚟嘅， 有自己攞嚟嘅，即系你正外边搞你咧，你唔会死嘅好多时，即系尤其是即系你睇翻其他嗰啲政党啊、政团啊，够嘅人大把人喺外边搞啦，佢哋如果系冇问题嘅话，佢哋系可以内部可以团结一致嘅，咁只不过系蔡英文咧佢。将所有嘢都提升到呢、这个统独嘅层面啦，将好多嘢都又你冇办法噶啦，你一搞到咁嘅咧，就其实台湾一直都系一个模糊模棱两可之下，即系个地位根本都系模棱两可嘅。咁佢就系靠呢个模棱两可发达嘅。咁当你要所有嘢都要证明啊，所有嘢都要由一个灰色地带走向黑白分明咧。咁啊，冇运行噶，其实真系好老实。 系啦， 本来 所以阿伍常咪话台湾就系台湾咧，社长以前都话就系呢种先系最恶够，因为佢就系要将中国呢个诠释喺两边唔同喺度诠释啊嘛，咁样模棱两可佢先至生存到嘛，佢又唔会话自己唔系中国，因为佢系中华民国，但系入嗰啲黄丝就话，人哋台湾就系台湾，乜乜柒柒咁样，其实咁样就系将台湾推去死咯。 点解台湾即系点解大陆会俾台商咁多优惠呢？嗱，佢个独统如果独立咗咧，肯定冇咁多优惠嘅。好老实讲，独立咗唔会有咁多。 你咪要沟佢啫，其实要沟女啦，咪俾钱咯。 佢独立咗又唔会有啲优惠，佢统一咗更加唔会，因为已经即系好。如果用家产嗰个沟女比喻就系，佢已经做咗老婆啦嘛。嗱，一系就系拒绝佢，你完全拒绝佢嘅话，咁佢唔会俾着数你啦。系咪先？如果你沟女嚟讲啊，用翻阿家灿嗰个比喻，咁佢梗系沟到沟唔到之间先攞最多着数啦。 俾你摸下大髀啦。 即系做，即系其实就系要大陆做兵啊嘛，你明唔明啊？ 明，冇错。 即系如果用沟女嘅角度去讲啊，咁冇计嘅。咁而家佢哋即系蔡英文就想话，我哋唔受沟噶啦，咁冇办法啦。即系如果你一讲到明嘅话咧，咁系死嘅，系冇运行嘅。 可能系党内佢有一部分人又逼佢咧， 其实又唔会噶。其实咧，老一派嗰班民进党嘅人咧，系其实好精嘅，唔会讲话要独立乜乜乜乜嘅。即系阿陈菊嗰班啊，其实大家知道一个政治现实咧，就系、是、你应该系做翻啲民生嘢、地区嘢，尽量可以攞嘅着数攞埋佢。如果你要拗多啲着数，可能就将拒绝嘅声音讲大少少，但系咧都唔好完全拒绝，即系保持呢个模糊状态啊，即系行喺灰色地带入边。其实老一班嗰啲人系知嘅，因为老一班嗰啲人其实一开始嘅时候都系收共产党钱做嘢嘅。 系， 但系你后生嗰班佢完全唔明啦，尤其是时代革命嗰班友仔啊。嗰班友仔， 时代力量， 系时代力量，佢全部都系嗰啲卵样，全部都系逃兵嚟噶啦。呢度纽西兰都有一个啦，佢根本系逃兵嚟嘅。 佢嚟呢度，佢就系唔服兵役嚟呢度 working holiday 咁样啫嘛。 系香港民主派好迷恋嗰个咩咯，太阳花运动咯。 系唔识先至会迷恋咯。即系如果你真系认明白个状况嘅话咧，太阳花运动其实唔值得学嘅，亦都冇必要学啊。香港个状态根本完全唔一样。香港个状态已经系俾人沟咗啦。即系当然啦，你系即系父母之命咁样俾人沟咗，所以你系冇办法嘅。你只可以喺呢个咁嘅框架入边，试图攞更多嘅着数。咁泛民即系就我认为啦，2017年就系俾所谓嘅本土自决同埋激进泛民，唔系激进民主派害捻死嘅咯，即系进步民主派啊所谓嘅啊奸巴。 其实有时何同都系夹鸠死泛民，老实讲有时，因为何同有光环啊嘛。 何同嗰块夹死自己嘅啫，佢嗱好老实讲啦，我觉得佢对 佢想游，佢想游走两边，佢又系想食两夹。 其实个个都系睇到本土派喺网上嘅声势，咁佢咪要或者独立自决个派嗰边嘅声势，咁佢就想意图去食埋本土自决嗰边嗰啲票。我哋讲过好多次啊呢样嘢。咁好坦白讲啦，你咩公民党啊？吴孟静啊，范国威啊，陈志全啊，嗰啲系食唔到本土嗰啲票噶。 朱海迪啊，就 朱海迪嗰啲都食唔到本土嗰啲票噶，一定食唔到啊！因为其实嗰啲本土嗰啲人就最憎你哋呢班人。其实大家激进 左， 激进两 教嘛，佢哋 激进嗰边其实有两边，一边就系头先我讲嗰几条友，另外一边咧就系癫嗰啲梁天琦啊、黄台阳啊嗰啲，嗰班人咧。宁愿投建制都不会投给你哋班捻样噶。而家 Barry Ma 已经做了一个表述啦，就是他哋是一定要投邓家彪的，芒果佬的徒弟、徒子、徒孙，全部都投邓家彪在新东。屌你老尾，他写捻咗个冇屈佢噶， 招 有 cap 图噶， 招图。 他哋宁愿做招图，都不捻想含泪投票。我就认为，其实今次咧，无论如何咧。啲補選嗰啲咧，都聽我哋節目嘅人咧，雖然我哋個形勢係差噶啦，我見到係形勢差，但你就算唔中意白票黨都好，如果佢哋係即係唯一嘅選擇嘅話，你都要含淚投票，係冇辦法嘅。今次，但係當然啦，你如果係真係要佢哋受翻嘅話，你都可以投白票，即係因為其實大家都係即係你揸住嗰票，你話事嘅。如果你想他们认清了自己的问题，你们可以投白票的。那你就整一个白票运动咯，为了要白票党受返。但是我认为就不需要去到这一步的。即是譬如你工党的话，郭永健可以出来讲话张超雄他自己乱来的，不关我们工党事。那 他就可以聚到那班人的了，即是聚到心中有气的选民的了。即 老实讲，如果佢真系肯澄清咧，我觉得咧，郭永健好过范国威，但好多人唔同意啦，又话范国威好有经验啊，乜乜柒柒咁啦。 超范国威有经验，不如郑家富嚟啦，咁讲，即系其实即系如果你讲范国威嗰个议席啊，本身都系郑家富啦，点解唔揾翻郑家富出嚟做？郑家富又系同泛民嗰啲人有偈倾嘅，同 你同鬼咯，范国威话佢 系得范国威一个话佢系鬼啫嘛，同埋刘世良两个，佢哋两个喺度即系抹黑佢啫嘛，佢点解系鬼啊？冇人俾到证据噶，同埋佢做过啲乜嘢系做鬼先？就除咗系 解范国威票， 除咗解范国威票啫之外，佢有咩系鬼啊？但系你 唔系大班屌柒佢嘅话，即系佢咪话范国威你嗱，你讲到自己咁叻，你话自己讲得咁正确啊？点咁应该选到嘅？你佢话你唔好赖人啦，好心理咁讲。 系啊，到最后就系一人都有一票噶嘛，你要明白就系、是，即系选民点解要去？其实嗱，阿郑家富都有萬几票啊，你唔好睇小佢啊。即系郑家富佢唔系冇票噶，佢只不过系我认为有一部分人受呢个范国威抹黑之下咧，郑家富先少咗票嘅。 唔单止刘世良，刘青源都有抹黑佢，都系话佢咩财富行动好似。 我知道，其实其实我觉得刘世良同阿尤青源佢哋嘅鬼相咧系更加明显啦，因为佢哋教即系教黄师呢套嘢咧， 即系越教啲黄丝越捻蠢啊！即系教蠢你啲选民嘅唯一一个作用就系帮共产党嘅啫。如果唔系，点使教蠢啲选民啫？即系好似我哋咁样讲 真话，搞分化咯。 我哋咁样讲真话，佢肯定唔系收共产党钱啦，系咪先？我哋样嘢都系讲事实啫嘛，唔使 搞 够嬲 啲讲讲， 我哋冇 讲 咩 嘅啫。 我哋就算话人， 即系佢 做嘅嘢系鬼，我哋有证据噶嘛。我哋又可以有佢嘅行动嚟做旁证噶嘛？郑家富做过啲乜嘢先？郑家富其实乜柒都冇做，佢自己走捻咗去开律师楼。佢唯一个错误就系出嚟选啫。喺你范国威嘅眼中，咁出嚟选就系做鬼啊？屌你老尾咁都得嘅咩？咁我不如话，我不如话， 依一套嘢系由泛民民主党开始传落嚟，大家私怨小气影响大局。由民主党老祖宗一路到黄毓民嘅徒子徒孙，你睇下佢哋而家到而家最柒嘅事就系仍然到依一刻都唔肯团结，呢、這个就系我所以2017年黄丝系柒， 系啊， 哇，家产你咁讲实俾人屌柒你啊，我谂 唔紧要，冇所谓嘅， 我系咁 讲，我哋惯咗， 佢哋都唔肯团结，佢哋都唔肯团结，一个唔肯团结。到大难临头都唔肯团结，同南明嗰阵清朝打落嚟，你班扑街仲鬼打鬼，结果就俾清朝吴三桂灭晒，系冇分别嘅。 咁讲咯，咁你到最后都系争个位啫。你南明嗰啲就系争嗰个正统咯。咁你咪你而家喺立法会咪争立法会个位， 大家攞 到咪争立法会个位 咯。 咁其实就唔系为咗个为咗件事咯。你睇郑，你睇郑家富，其实郑家富算有咩噶啦？算系比较谦厚啲嘅人咯，我认为。啊，范国威出晒口述咧，话呢个人系有问题，佢都冇反驳噶。其实郑家富系谦谦君子嚟嘅呢个人。 嗯， 即系 我觉得嘅， 即系其实我唔识佢，我系见过佢一两次啫，但我唔识佢嘅。但系佢个人咧，俾我的感觉咧系。即系算系诚恳嘅，我都见过范国威，但我系好捻憎佢一见佢就，因为呢个系捻样嚟，我一睇佢样就知道。咁你话我以貌取人系啊，但系一般选民都系以貌取人噶啦。不过你哋可范国威就动用到尤清源同埋刘世良去帮佢吹啊呢、這个郑家富系鬼咯。其实梗系唔系啦。 其实另一个问题系，我觉得系。泛黄嘅传媒每一个人都想做大佬，亦都系造成呢个问题。即系譬如话苹果有苹果一支旗，即系阿尤清源同埋阿边个有一支旗吓，刘世良有一支旗，呢、這个大班又自己想一支旗，各自就谂，各自都想做媒铎，捧一个人出嚟，捧一群人出嚟。 尤其是网台界咧，阿老 系有以前老萧。以前老萧都想树枝旗，但系而家老萧又正借花生台，你留意一下，唔停咁喺佢哋嗰度卖广告，又想统合翻啲人，基本上古古惑惑，个个都结果咪继续分裂。 我认为阿郑大班咧，算系即系我认为啦，郑大班算系好噶啦，即系做得好多嘢都，我认为啊，即系尤其是佢可以，佢嗰班支持者咧系真系帮 实力最高。 是真系帮到整个泛民嘅，咁又亦都系财雄势大啦，因为最多钱系佢噶嘛，即系你筹钱又筹，即系筹得最多，系咪先？咁你系要，我认为咧系要俾翻个面啊，郑景翰啦，无论如何都。 不过我有个兴趣，即系继续，唔好意思， 你讲， 即系我想讲下，大家展望，唔好睇黄啊，黄又暗淡啊。泛蓝，你会俾个咩？会点样咧？ 嗱，不如我讲， 即系譬如话 整个社会啦，香港社会，好嘛？整个社会啦，讲好讲泛蓝啦，因为其实而家就系建制主导啦。你未来呢几年啦，你睇得到。 建制会唔会777又会同人大嗰边困上暗斗咧？我反而系好有兴趣，会唔会咁样睇？ 唔会啦，唔会啦，因为777系听话嘅，即系尤其是即系你譬如好明显嘅政治。政治上边系有又要要埋位嘅嘢，即系要橡皮图章吸引嘅嘢，777系唔敢唔吸嘅， 你睇下一地两检就知啦。七七七，佢肯定系喺必要关头一定系最听话嘅。 嗯， 咁但系可以阳奉阴违嘅嘢咧，七七七都系会阳奉阴违。你睇下李飞嗰单嘢就系啦，佢直情系教埋啲僆仔阳奉阴违。咁、你就知道，其实成个即系成个政府团队啊，喺呢个七七七嘅治下咧。在18年啊，是会发威的，所以18年嗰、那个即系嗰个关键字啊，所谓嘅，即系用翻大陆嘅讲法就系发，因为香港喺佢嘅字，即系香港以香港嚟讲，香港喺七七七嘅字下咧，肯定系会有好多好嘅民，即系对对呢个一般市民系好嘅民生嘅嘢，系会系嗰啲政策会出晒嚟嘅，之前好多年冇做。即系梁振英都做唔到，因为梁振英佢根本指挥唔喐嗰个公务员系统。而家七七七佢真系揸正大旗，同埋立法会所谓嘅反对声音咧，已经打即系打到残废啦。喺咁嘅情况底下咧，七七七系冇可能唔做好事，所以香港整体嘅社会系会发噶，喺一八年，绝对，即系唔好理 Bitcoin 升唔升到$100,000一个。但是香港都是会发照样发达的，即是除了老萧发达之外，其实香港市民都是一百年都会发达的，我认为。 嗯。 是啊。 这样。 整体是好的、个经济不单止是经济，是大量 民生 应该是。民生各方面都是会好的。 但是啲人讲的虚无飘，即是没有虚无飘渺，比较说形而上的法治啊那些会怎样呢？会唔就譬如一地两检呢啲冇得走噶啦，不过仍然会有大对抗啦，冇得讲噶啦。 我觉得冇大对抗。 但系譬如，但系会唔会譬如话嗰啲好似澳门咁啊，将自己嗰啲咁嘅财政储备抌晒上去，俾广东省投资啲柒嘢，会唔会发生？ 我相信唔会嘅，因为即系澳门嗰个财政储备嘅就唔系真系咁劲咯，即系。同埋嚴格嚟講，澳門嗱，好老實講啦，澳門其實就係、即係佢嘅錢咧，佢攞翻上去俾大陸咧，係曬公道嘅。點解？即係我咁樣講咧，可能有啲人 話你呢句嘢同阿譚博講嘅一模一樣。 我冇聽譚博，我好耐冇聽譚博啦。不過我覺得係公道，點解、因為佢澳門賺嗰啲錢全撚部咧，大陸人 係啊， 輸撚錯，咁你攞翻俾廣東省係好合理嘅。 佢两三年前都咁讲啊，佢都话佢话拎落去咪拎落去啦，你拎$10啊，咁你俾翻一留翻$1俾佢，你咪算够数啦，咁样咁佢咁讲，咁嘅意思啊？ 嗱，即系咁啊，你冇计嘅，我认为就即系你俾翻得广东省系好过俾翻中央，咁其实澳门嗰啲人已经有智慧嘅，同埋你谂下啫，广东省其实严格嚟讲啊，即系。广东、广西即系呢个大粤地区啊，香港、澳门啊，唔好分得咁细。其实大家其实都系最捻唔听话嘅省份同埋地区嚟噶啦。 有冇？刘世良咪咁讲咧？ 其实冇必要。刘世良呢啲你听佢讲啊，即系其实如果香港人听佢讲啊，香港人咧都自己都系好捻快咧，会变到咧剪死小粤粤嗰个司机咁嘅啫。佢当所有大陆人都系小粤粤嘅啫，冇捻用啊！听刘世良。 我哋有网友话佢人渣喎、记唔记得？ 边个啊？ 个广州网友话，广州网友话佢人渣，即系教个， 梗系啦。佢因为佢系教到佢系教到香港人觉得大陆人即系觉得，尤其是系两广嘅人啊，都系人渣嘛！屌你老尾！但系其实佢唔明一样嘢，就是、香港大部分嘅人口嘅原籍贯都系两广地区。 98.5%好似， 我唔知实际数字冇数字，我嘅认为大部分都系嘅，因为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，一班小学同学，佢哋根本都冇外省人嘅，全部都系广东人，嗰、那个籍贯啊，因为要填籍贯噶嘛，以前细个小学 或者少少福建咯， 少啲，少福建系少嘅，外省人系少嘅，就两广系最多嘅，咁即系我认为啦，如果系咁样嘅话，倒不如，即如果要好似阿刘世良咁睇个两港话，你倒不如自己移民走捻咗去算啦，唔好再理香港啲嘢啦，唔好再理究竟大陆系点样压迫人，因为你到最后你自己都系想，其实想同呢个中央系换位去压迫其他人嘅， 其实大家都是受不压迫的，讲真的。是不是你不需要将自己的优越感提到太高、啊、其实没必要、啊。对整个社会都没有好处。是不是